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度， 黑天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徐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旁边的这一位啊，人肉醒目。 什么叫人肉醒目？ 你刚才是不是一巴掌把我们的标板都拍掉了？ 那就得那时候拍嘛。 来，各位，刚才在我旁边说话的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代班主持叶鹏。欢迎叶鹏。 大家好啊，我是叶鹏。 你自己欢迎一下自己吧。 欢迎我自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好，接下来叶鹏你继续给大家介绍。 好，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天津，我都会背了 啊， 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起 好 鼓掌，掌声不都热烈吗？ 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 这个老朋友了。首先这美女啊，杨欢喜， 欢迎欢喜，豆瓣的就是个执行影视 影评， 对，影评人欢喜， 人说话有发言权啊。另外一位这个 主要是权威， 对，权威。 但 那个另外一位呢，就是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子欣，你的声音有点小，大点声， 稍微大点声。 嗨嗨， 对，这样好多了啊。 嗯， 把你有磁性的声音亮出来。 那 今天 磁性了是吧？ 今天呢，邀请二位来，以及叶鹏来啊，给大家今天排的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片段， 对， 是一个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这太好了，《 潜伏》。 嗯， 你们俩之前看过吗？ 看过吧？ 你确定以及肯定的是看过是没看过？ 我估计是没看过。 那完了。 但是听说过，名声在外，确实非常 对，这个还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影视作品啊。 嗯， 叶鹏之前你看过吧？ 看过， 斩钉截铁的 看过第一集 嗨 和最后一集。 这一部剧我觉得就是如果对这一类就卧底啊或者这种谍战题材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看过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就是难忘的，因为这部剧其实真的很经典啊。 对对对，因为人家这就编剧确实太好 啊。对， 对吧， 我觉得演员也非全程在线啊。 是，而且就 演技全程在线， 就是关键他就是有点好像那个演员的本色出演上啊，感觉这孙红雷他就应该是那样。 对，我觉得这也是他演技在线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他， 对对对，就是他，对对对， 就你导致对你之后，如果我觉得啊，如果再有其他人在演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 没法抽， 很难， 你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亮剑似的，是吧？然后后边也拍新的亮剑了，那你怎么也是。感觉到不了李幼斌的那种， 差点意思， 就那种感觉。 就你觉得他就是应该是那个人， 对对对 对。 那你下回于浩再来坐这儿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也不如我。 哦，在这儿， 在这儿呢。我不知道听没听见。 我说呢，这怎么回事呢？原来绕了半天在这里。好吧， 有底。 哎呀， 来，那这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吧， 好 吧？你展现一下，多给你点时间。 电视剧《潜伏》第四集的一个桥段啊，电视剧《潜伏》当中啊，共产党人余则成潜伏在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 来，老辛苦了。 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呀，党组织呢就派了翠萍扮演他的妻子。啊，这天呢，余则成收到了写着翠萍到达时间地点的信件，他本来想一个人去接，结果呢，这信呢被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队长马奎给看见了。马奎呢非要开着车陪他去接翠萍，差点儿这路上就露了馅了。当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啊。 就我今天在我们要复排这段嘛，特意把这个视频找下来看一看。我看的时候，我那个揪心啊，我就真的是有就特 代入感， 就特别担心。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啊，知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你知道咱这话叫什么吗？就听书看戏替古人担忧。 对， 是吗？ 好吧，那说明我入戏了呀。 说明你比较，你人比较感性， 特别的 是不是富有感情。 特别敏感，而且情绪特别丰富，他就是一个冷血的人。 对， 反正今天他不在啊。但你别忘了咱有视频回放啊。 那算了吧，少说吧。 你可以继续说。 来不及了，已经晚了。 是吗？那今儿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盒饭 Live 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耍直播的平台上，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您希望今天我们这三位嘉宾当中谁饰演哪个角色呢？谁饰演翠萍啊？谁饰演余则成啊？ 对， 谁那坏坏特像马奎啊？ 对， 是不是？I have an eye on you， 子欣。 对，尤其是这个，其实这个桥段，翠萍其实挺难演的， 觉得 演出那个泼妇那劲儿来。虽然我觉得你 我不行、哦、可能你可能可以。 我呀， 我跟你说，今天在来之前我就跟欢喜一直说，我说今儿可就指着你给我们导戏了。他说那我觉得只有你能演翠萍，然后我就压根没接话，你知道吗？一会儿我们看吧，好吧。好嘞，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 好啊、哦、一部叫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哇、哦、这个剧现在太火了， 太火了。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5606万。 1亿5606万，谢谢您啊！ 对，1亿5606万，我说的就是一亿，你知道？ 文盲， 对，那我不识数，我还得学这个算术， 你知道？我就特意留了个坑，你知道吧？我自己稿子上给自个儿标出来了，1亿5606万。 哎，咱说影片， 我就想考验你一下， 是， 没想到 我就没经受住考验嘛？ 哎， 影片呢，主要讲述的是胡八一出国在即，那这整理旧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老照片了 啊。 那时候呢，他跟胖子啊、正作为知青啊，在这大兴安岭的山区插队 啊。这里边还有于浩的事儿呢，是吧？ 对，山里的生活呢，让年轻气盛的他们就如鱼得水啊。为了换几斤这个水果糖啊，上山打黄皮子，也就是黄鼠狼啊、为了给人治病捉熊取胆。 我说现在可不能干， 现在可不行啊、没想到呢，二人误入了一座坍塌的黄皮子祠，也就是黄仙的祠啊。传说几十年前，一会儿号称泥会的胡匪啊，曾经从这个黄皮子祠啊就挖出了一口啊描金嵌玉的箱子。随后呢，这会儿胡匪呢跟箱子就一起消失在了漠北草原。此时此刻，恰逢战友丁思甜来信邀请他们去草原做客。二人欣然前往，哪知正赶上牧牛受惊，为了寻找这丢失的牧牛啊， 这牧牛丢了， 牧牛丢了。这三个人呢和这个牧民老羊皮进入了俗称阎王殿的白眼窟，在这里竟有一些日本这个日本这个给水部队的遗迹。一座没有房间的怪楼，一个编号是0的地下室。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两只全身白毛的黄皮子，白色的黄鼠狼啊，说白了就是一直尾随他们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其实这一部你看阮经天扮演的这个胡八一，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他在开播这个发布会上，就是导演评价他哈，说觉得他身上本来就有那种很好奇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他是有的。 对， 你看现在我们在播的影视剧作品，其实很多人都饰演过胡八一，陈坤、是吧？欢喜， 对， 你觉得就是这胡八一这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陈坤的胡八一反正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点坏坏的 啊， 然后呢脏脏的。对，然后但是如果换上阮经天的这一张特别阳光帅气的 脸，就奶油小生的感觉，是吧？ 对，但是因为阮经天最近就是给 观众啊影迷留下的印象其实都非常正面，然后包括在一些那个真人秀里头， 嗯， 然后就是展现的他特别积极向上，但是又很幽默很真诚平易近人的这种形象， 嗯， 所以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胡八一的 感觉 出来， 是吧？ 对， 其实因为这两天我就发现公交车站台好多好多他们这个戏的那个宣传广告做得特别好，但是我猛一看我就总觉得这个阮经天演胡八一，就是我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你是觉得跳戏了还是怎么的？ 就是总觉得 就必须得是一个寒碜的吗？不能是精神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 你考虑一下观众朋友的感受好不好？ 我就总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形象可能会给我很多反差。你怎么回事？我今天请你来代班主持，你怎么老给我刨坑呢？ 对，徐冉说的太对了。 你说说你的感受，叶鹏。 我的感受就是长得比我是精神多了，当 然。当然了，那用说吗？真 是。你以为长得比你难看呢？是怎么着啊？ 也差不多。 子欣，我看你有戏啊，有戏。 他不是胡八一，他胡七筒。 没听说过吗？ 我跟你说啊，这个剧现在正处于热食当中， 对， 所以可能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评价。我觉得如果对这个题材啊， 我觉得这个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咱可以再把欢喜请。 对，我们再聊一聊。 对对对，就估计你还看了吗？ 没有。 你看，做 刚开始， 对，刚开始， 刚开始， 他还没买着票呢。 你能不能行？人家是独播的，是吧？如果没记错，就在腾讯独播的。 对， 你就买个会员怎么了？ 不是，那不是不 试试一下。正版不行啊， 可以倒是。 这钱实在不行了， 是 就让于浩给你出吗？ 哎，我回去就看去， 成吧。对，我觉得这种题材其实还是很有一部分受众的，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是，我们比如说寻龙诀刚上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我就特别想看看他们究竟在那个古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自己的这口诀呀，还有什么小机关，我就觉得特别神秘啊。 是，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部这《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下一步 吧，来继续。 对，又是我呀，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没头没脑二。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没头没脑的没。 对， 是 那个 叶鹏的那个 没。没听说过这个没字，是两个呆头呆脑的呆字的。 对，这容易念错，让人以为是呆头呆脑，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字念没。 对，没头没脑二，腾讯视频，首播689万， 这回没数错。 对，这再数错这傻子啊。故事讲的什么呢？在小慧的帮助下，小光、小五、小帅成立一家专门啊为人排忧解难的公司，希望能够更好的施展他们的热心肠，实现这种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愿望啊。 哎，挺好。 然而呢，生活总是给他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制造很多麻烦，三个人必须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帮人排忧解难的过程当中填平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各种坑。相比第一季、第二季，不管是从这个拍摄场景、演员阵容啊，还是剧情台词，都有质的飞跃。东北 M4 网红包租婆如何吃的霸王餐，铁岭情圣撩妹记，每一个故事都是让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一步步诠释着小人物怎样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称得上是夏日的一记冰爽，一不小心就让你嗨到没完没了。 嚯，这可还行啊。 哎，你要时间多准， 可吗？ 给我来个冰嘴。 就是这总之是一个写小人物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因为他这个演员都是那个乡村爱情的那波人 啊， 宋晓峰他们 就应该是特别搞笑的那种。 对对， 而且我觉得 宋晓峰，哇， 你来学两句吧。 那太好了， 学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今晚有戏，这 FM 9982，收听我们的节目，谢哇。 刚才那没头没脑的是叶鹏啊。就是大家万别以为这是 了，是吗？ 哎呀，我这是多给你展示的机会吗？ 谢谢。 是不是？这不是你不是想着于浩回来坐不下吗？ 对对对。 不过他现在坐着就有点费劲啊。 对对，是。 来了以后可别跟他说这是我说。 千万别说。 成了，那我们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网大排行榜。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在家打冷菜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就让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而且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的直播平台上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还可以跟我们小礼物刷起来走一波哦，互动走起来， 没错。 那另外呢还要感谢，来感谢一下 豫变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了，鼓掌吧，朋友们。 朋友们，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部网剧哈、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几部网大吧。 对，学长来介绍了。 还啊，叶鹏学精了啊。好嘞，首先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叫《宝尊上你来抓我呀》上半集，它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播放量呢是158万。这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一个魔幻爱情故事。其实你听这名儿，宝尊上。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刚拿到稿子的时候，我以为是至尊宝。 我也是感觉， 是吧？ 是是是， 就它很像哈。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在上古千年，因为插手凡事而被贬为凡人的宝尊上，在这一世的记忆被封存了，变成了一个高中生。千年之前呢，被宝尊上所救，而后又为爱献身的一个唐朝女子叫唐秘密。跨越千年只为追寻挚爱宝尊上，那这个时候呢，同是同为高中生的白玉娇又在种种因缘际遇下介入了这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故事。仨人，俩女的一男的， 对，打起来了。 暂时还没有啊。继续看啊，这部片子呢实际上是还原了一个三界的故事，你看有神有魔还有魂，它有一个因果的铺垫，而且呢它的故事背景当中还夹杂着一些中国古典文化，还有很多设计啊，也是让这部片子的悬念看起来就还看点挺多的。而且呢 就是它的目标观众群体他想都打 一遍，对的，还挺清晰的，你知道哈。然后呢这部故事你看它虽然说是有穿越千年这种戏码在里头，但是呢它的发生时间还是在现代的，也地点呢也是在校园，但是呢你又配合上他这人物吧，你又觉得哦这个元素好像还挺多， 对， 挺丰富的，又看似是一部穿越剧，所以我觉得这编辑 或者说这制作团队吧，脑洞也真的是挺大的。 可以， 他又没有说把它做成特别俗套的。哎，今儿这一 今儿到那儿了，明儿到那儿了。 对对 对 ，我走一楼梯叭摔一跤，好，我回清朝了。他不是这样的， 进来就 啊，对对对，就已经很俗了那些剧情， 对 吧？所以看似还 会玩炒肝 比较有意思， 变宋朝了。 宋朝有炒肝， 老炒肝， 老炒肝也不 真老就算。 太家伙，好的， 你们俩说吧，要不继续的， 可以， 我们听一场。 没事没事没事，你接着说。 那也就是这部影片其实说的是在同一时空、同一次元的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啊，所以有对这个题材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就说白了，就是从十四五岁一直到四十上 多少啊？我就等着你说多少 岁。 要是算不过来呀，咱就算了。 从小到老都能看， 也就老少皆宜嘛。 这你真会整词儿， 文化水准 是 不是？ 是。 于浩还是回来吧。 把他想起来了。 好嘞，那再给大家介绍一部吧。 二一部啊， 来吧，叶鹏。 是无罪之城。 谁说的快，就谁不来啊。 哎、好嘞， 走着。 播放平台爱奇艺，首播是115万 啊。无罪之城电影呢，是根据人气漫画《无罪之城》改编。讲述了国际金融大鳄索兰啊，在太平洋的某处孤岛上建立了一座没有法律限制的无罪之城。 嗯， 啊，那众多被通缉的犯罪分子呢，就慕名前往了。 嗯， 以求庇护啊。啊，国际特种兵唐科呀，就带着遣散罪犯的这个目的卧底到无罪之城。然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落入了索兰的圈套。 嗯， 唐科用尽浑身解数啊，从这密室里边逃生，却发现自己的体内被注射毒剂了，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嗯， 妻子被索兰杀害，女儿被绑架，孤注一掷的唐科踏上了复仇之路啊。 哇，其实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海报。 看海报，对对对。 我觉得这海报还真的是设计的有那么点意思。你看他不说有一座孤岛吗？无罪之城，对吧？这孤岛怎么看有点像 UFO， 就在他这个海报上看起来是吧，他就是 漂浮 在半空当中。对，所以这现在如果就是方便打开视频直播软件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哎，现在是叶鹏这张大脸了，可以不看了。 别看了别看了， 我还特意往后坐了坐， 显得脸小是吧，斜上45度啊。 好好好，下一步那来徐然说吧。 好，再给大家介绍一部叫 Bloody Girl 觉醒，它是在爱奇艺这个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现在看起来有点少，是17万哈。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部剧，主要讲了一个在看似平静的城市当中，有一天呢被Bloody Girl 一个在黑暗当中惩罚，就是有一些行为不太正常的男士还有正义的女性暗黑英雄给打破了。他从自己身边的这姑娘的就是姑娘的男朋友当中去选择目标，而且尤其是那些男朋友如果就是对女生做了一些可能特别不好的一些行为，他这个时候呢就要替天行道，要完成自己的正义之举，有一点这个意思。 女宋江， 我觉得他有点像现代版的美少女战士或者神奇女侠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听着好像比宋江是高大上一 点，高多了，高多了。 所以如果对这种题材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找来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嘛，对吧？因为这个剧现在来看啊，这播放量不是特别高，至少跟刚才那几部上亿的 还没法 比起来。对对对对，但是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素材吧。那今天介绍了这么多，下面就到了我们的今晚 戏 中戏环节了。这个环节呢还是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围读剧本。 对， 这个围读剧本的形式是这样的。 我们呢是怎么样的呢， 就我们会请一位导演还有演员，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可以顶一顶，是不是？主要还是三位嘉宾来啊，把经典的剧本重新的给他演练一下。你看我特别巧妙的就把这翠萍的这事儿给推走了。 哦， 欢喜你加油啊！ 太可怕了，咱们本来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对对，不是，咱们先咱 说什么了？说 摘干净了吗？ 不是那个徐冉，咱得先请这个专业人士给咱们稍微的分析。 先说一下，那这样，叶鹏，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背景。 怎么 再介绍一下？ 怎么啊？再介绍一下啊？ 怎么总是你 ？How old are you？ 电影《潜伏》当中，共产党人余则成潜伏在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党组织委派翠萍扮演他的妻子。 嗯， 这天余则成收到了写着翠萍到达时间地点的信件，他本来想一个人去接，结果呢信被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队长马奎看到了，马奎非要开车陪他去接翠萍，路上啊险些露馅，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嗯， 第四集嘛， 对，其实就是这个剧情刚刚展开。 对 对吧？ 对， 欢喜来给大家说说戏吧。这里边人物有那么个主要人物，其实就三个， 对对对， 马奎、余则成还有这个刚刚出现的这个翠 萍。 嗯，你给大家说说戏。 这戏呢，就余则成大家都知道是孙红雷演的嘛，然后他在这里面的一个角色感觉，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是卧底，然后他现在在发生的这个事儿，他要去接老婆，接这个组织上派给他的老婆，他没有想到说边上还有一个人会跟着，所以一下 出变数了， 对，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呢他又得顾着不被发现，然后他又得成功把他老婆接着，然后以及让他老婆还能跟他配戏配好，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三难的那么一个 一个境地啊， 这这么 而且、 啊、 对，我觉得跟余则成的那种警惕性相比啊，翠萍还有包括送翠萍来的那个小五吧，啊，就非常没有警惕性， 不专业， 就是那马脚，你真的你恨不得在他后边给他擦什么是吧？对， 别说， 真的是对大家都懂啊，对， 也当然他实在是没想到。 对，他可能也没想到组织为什么会给他派这种就是 这么一个货， 得说什么呢， 我说这好啊， 对，确实没想，确实很不专业， 嗯， 就各种马脚， 嗯， 就层出不穷， 对， 那每个人物角色应该怎么拿呀？ 所以这个余则成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就要稍微的安静一点，然后他 说话少， 对，然后呢，他因为他警惕性高，所以他不想太高调。 你们俩别指指戳戳了，大家都看得见啊。 觉得还是叶老师， 不，就我这个人话多，是吧？ 是挺多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余则成啊，咱子欣来，是吧？ 啊， 我就来这坏人。 你来谁？ 马奎。 马奎， 哎， 你觉得怎么样，导？欢喜导，可以是 吧？ 行。嗯，那翠萍就你来吧， 对，这样就巧妙的让他能演翠萍了。 我刚要提醒， 那这样，那我来旁白， 好， 好吧，嗯，那我们三二一之后，哎，我今天给大家找了一段这个电乐啊，这个电乐呢，就是因为它有词儿，是这个主题曲《深海》，就插曲《深海》，就是在这个潜伏当中，大家一听就能入戏， 嗯， 为了帮助大家入戏啊， 好， 就给大家放一段，放完之后咱们就开始，好吧？能听清吗？能听清吗？ 你放了吗？ 我放了。 你 哎，好， 有了是吧？ 有。 准备开始吧。 好。 欢喜，你打个板呗。 三二一，走。 在余则成的办公室里，马奎兴奋地拿着信走进来。 你的，肯定是你太太来的。 余则成接过来信，准备撕开看看。 哎，是不是要来了？ 哎呀，已经上路了。 什么时候到啊？我帮你去接。 初八了，就是今天了。 是吗？去哪儿接呀？赶快去吧。 廊坊。对，廊坊，49军接待处。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去那儿移交过日本特务。走。我开车带你去。 不用，老马，你怎么能给我开车呢？你是中校啊！不行不行，我自己去吧。 跟我客气。 不是不是， 戴老板请你吃饭，你也这么客气？ 不是真的不合适。 那就听我的呀。 哎， 旁白这时候说：“马奎啊，开着车，余则成呢坐在副驾驶上，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其实。”余则成根本就不是要去那儿，也不是要去接他，这一路上他非常紧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 嗯，余老弟，你别多想，我就是喜欢开车，开车就像掌控一个女人，往左往右往前往后，你不觉得吗？ 女人有这么好掌控吗？ 老弟对女人很懂啊。 一辆马车停在路口的时候，翠萍正靠在车旁边打盹儿，手头上还端着一个冒着烟的烟袋，赶车人呢就在一边喂马。这时候余则成的车从远处慢慢的开过来，只见余则成紧张的观察前面的情况。 老弟在重庆有过不少女人吧？ 停车停车。 怎么了？ 是他们。 余则成快速的打开门下了车，马奎也急急忙忙的跟了下来。 怎么在这儿？翠萍，翠萍。 翠萍睁开了眼睛，先看到了马奎，又看到了余则成，两人对视，内容很丰富。马奎观察着每个人，翠萍一时不知道谁是他的男人，眼神开始在两个人中间徘徊。 翠萍，你睡糊涂了，你快下车呀，下车呀。 谁睡糊涂了？我等你两个时辰了，我不睡觉还能干嘛呀？ 我给你信上写清楚了，是这个时间，我没晚啊。 废什么话呀，我又不识字儿，小五就给我念了一遍，我能记得住吗？我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还不行吗？下车吧。 哦，那个接到了就好啊。弟妹， 余则成看到赶车的人正在弯腰收拾马槽，可衣角处露出了枪的枪把。余则成这一通紧张，立刻拽着他的衣服，赶车人立刻转身，随即他立刻明白了，哦，余则成原来这是要保护他。于是余则成拽了拽他的衣角，哼了一声， 大兄弟路上辛苦，注意安全，谢谢啊。 你回去吧，别忘了帮我妈圈羊啊。 老余啊，弟妹这第一次出远门吧？ 见笑见笑，上车吧。 哎，这大哥咋称呼啊？ 哦，这是我们行动队的马队长。 哦，马队长，马队长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能驾洋车。 翠萍在车上感到非常新奇，左顾右盼，合不拢嘴的兴奋。 弟妹，这算什么呀？你们家老于也会驾呀？ 真会。 会，好学。 头回坐这家伙，四个轮子的就是稳。哎，马队长，我驾一会儿好吧？ 马奎大笑。 别瞎说， 别瞎说，别瞎说，这不是马车啊！我说吧，你们肯定得笑话我。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笑弟妹这脾气。嗯，第一次坐汽车就敢开。 你太太读了不少书吧？ 上海的学堂一直办得好，她读了七八年吧。嗨，哎，女人读书没什么用，能生孩子养孩子就行了。 鬼子！ 余则成这个时候被吓了一跳，急忙往车外看。马奎也很是意外，原来在路边啊有一辆抛锚的军车，一国军持枪站一边，几个日本兵正在车边修车，一面日本旗耷拉在车窗边， 那是战俘。 弟妹见过鬼子？ 嗯， 啊，我们老家义县反扫荡的时候去过鬼子。 哦，对对对，义县。 嗯 嗯，中共那个有一仗在义县打的，还上过中央日报，几个人跳悬崖的那个，那叫什么山？ 狼牙山。 啊，对对对，狼牙山，狼牙山五烈士，弟妹知道的不少啊。 其实没有都成烈士，还有个活的。 这时候车子停到了一家路边小店，上面写着羊汤。余则成、翠萍、马奎下车，朝小店走过来。 儿子，有羊汤吗？ 热的，长官。 把桌吃外边。有下水吗？ 这时候马奎跟着小店，跟着小二进了小店。余则成放开翠萍的手，瞪着他。 我话多了对吧？ 对， 不错。弟妹，羊汤能吃吗？ 能。 这时候翠萍反身就朝车里走去。 翠萍。 翠萍没有反应，继续往前走。 翠萍 怎么了？ 你干什么去呀？ 车上包袱里有大饼，掰开能扔羊汤里。 哎， 弟妹这性子过瘾。 仨人开始吃饭，每个人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碗。 好啊， 碗里是冒着热气儿的羊汤，瞧把我馋的呀。 嘿嘿。嗯， 马奎学着翠萍的样子，把饼掰碎放进汤里。 好吃。哎， 翠萍打了个饱嗝。 小二，来碗水。 弟妹，慢着。日本人打走了，以后天天可以喝羊汤。 翠萍又打了个饱嗝。 吃多了。 三个人吃了一会儿，酒足饭饱，继续上路。但翠萍此时看起来一脸不舒服。 哎，你怎么了？ 恶心。 车停在路边，余则成伸了半天手，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扶翠萍下车。 翠萍急忙推开余则成，就往路边呕吐去了。余则成不禁眉头紧锁，不情愿的上前给翠萍拍了拍背。 老余啊，这弟妹第一次坐车不适应，好些了吗？ 晕车了。 这时候翠萍看着自己吐了一地秽物说， 羊汤大饼可惜了了。 这句话一说，余则成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儿去。 哎，我猜猜猜猜 好 停 停， 我觉得哈，就是我那两个口误是不是让大家差点笑场啊？ 还行还行，我不能。 你这个口误太有意思了， 都 连续两种还一样的方式的口误， 都金琢磨这个。 对， 怎么就金琢磨来？ 咱们可以在线一下，每人碗前面一个大一个，哎呀， 每人碗前面一大饼没有、嗯。我刚才就把那个每人面前一个巨大的碗给说成每人碗前一个巨大。大的面， 这位是饿了， 是吧？我觉得也是。我跟你说，我看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 有点馋是吧？ 吃的不赖呀， 是， 我还没吃呢。 羊汤啊， 我这时候有点觉得刚才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你什么错误决定？ 我应该演一下翠萍，好歹能过一把吃羊汤嗝的瘾呢。 那可以，可以再快点，再来一遍没问题。 可以吗？ 可以，差不多。 那这样吧，你看着点时间啊， 行， 咱们再来一遍。 对， 那这样，欢喜，您给我们旁白一下，好吧？ 对、 从哪开始？咱们从最一开始吗？ 就从签字售书开始吧。 对，没签字售书啊，都白送的呀。 这样，咱们从见着翠萍那儿开始， 见着翠萍 好吧？ 行， 余则成叫。说翠萍，翠萍，那这样，那个叶鹏，你来回余则成， 我要 让子欣试一回马奎。 行， 我坏起来也受不了。 行， 你坏起来老坏了。 来，嗯， 说的跟我知道似的，还 好，那咱们就开始。 3、2、1，走起。 好。 余则成快速的开门下车，马奎也急忙跟了下来。 翠萍。 翠萍睁开了眼睛，先看到马奎，又看到余则成。二人对视，马奎观察每个人，翠萍一时不知道谁是她的男人，眼神在两人之间徘徊。 你睡糊涂了你啊，快下车呀，下车。 谁睡糊涂了？我等了你两个时辰了，我不睡觉我干嘛呀？ 我给你的信上写清楚了，是这个时间，我没晚呢。 废什么话，我又不识字，小五子给我念了一遍，我能记住吗？ 好，我错了还不行吗？下车吧。 接到了就好，弟妹。 余则成看到赶车的人在弯腰收拾马槽，衣角处露出狭枪的枪把，余则成立即拽着他的衣服，赶车人快速转身，随即他立即明白了，拽了拽衣角，哼了一声。 大兄弟，路上辛苦，注意安全啊，谢谢啊。 啊，你回去吧，别忘了帮我妈圈羊啊。 哎，老余啊，弟妹是第一次出远门吧？ 嗯，上车吧。 哎，这大哥怎么称呼呀？ 这是我们行动队的马队长。 哦，马队长，这马队长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 是 能驾洋车。 弟妹，这算什么呀？你们家老余也会驾呀？ 真会？ 嗯，会，好学。 这头回坐这家伙，这四个轮子的就是稳。马队长，我驾一会儿好吧？ 马奎大笑， 别瞎说，这不是马车。我说吧，你们准得笑话我。 不是，我笑的是弟妹这脾气，第一次坐汽车他就敢开。 你太太读了不少书吧？ 嗨，别提了，上海的学堂啊办的是很好，他读了七八年，但是女人读书没什么用，能生孩子养孩子就算行了。 鬼子！ 余则成吓了一跳，急忙看车外，马奎也意外，路边一辆抛锚的军车，一国军持枪站在一边，几个日本兵在车边修车，一面日本旗耷拉在车窗外。 那是战俘。 弟妹也见过鬼子？ 嗯。 啊，我们老家义县反扫荡的时候去过鬼子。 哦，对，义县，中共那个，哎，那个有一仗在义县打的，还上过中央日报，几个人跳悬崖，那叫什么山？ 狼牙山。 对对。狼牙山，狼牙山无烈士。哎，弟妹知道的不少啊。 其实也没有都成烈士，还活了两个呢。 车子停到了一家路边小店旁，余则成、翠萍、马奎下车朝小店走来。 阿贼，有羊汤吗？ 热的，长官。 我服务员不少，把桌支外边来，有下水吗？ 马奎跟小二进了小店，余则成放开了翠萍的手，瞪视翠萍。 我话多了，对吧？ 对， 不错。哎，弟妹，羊汤能吃吗？ 能。 翠萍反身朝车走去。 翠萍。 翠萍没有反应，继续走。 翠萍， 怎么了？ 你干什么去？ 车上，包袱里有大饼，掰开扔羊汤里边。 弟妹这性子过瘾，嘿！ 你这是说真的是吧？咱们看吧，正好时间已经到了啊。 我看着徐冉马上就要流汗。 我关键就是想把这句说出来：车上有大饼，掰开扔羊汤里。 说就过瘾， 过瘾。 我这人设啊，就是什么？我人设什么来着？傻白甜人设早已经塌完了。 谁给你的设定、啊？ 不是，真的，我们节目里给我的设定真的是傻白甜。 是 我觉得得加一句。 加一句 傻白 甜 馋。 馋多好啊，吃多没意思。 好吧，傻白甜馋。 馋 那好，从今天我的人这个人物设定就又立住了啊！你们都给我做个见证。 对，傻白甜馋。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今天锁定我们晚上6:45每天晚上为大家播出的这个今晚有戏，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天晚上6:40，我们继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On the side of the street I knew, stood a girl that looked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but that one night was more than just right. I didn't leave you, 'cause I was all through. Oh,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Oh, tongue.